东长安街建国门到正义路路口进城方向是持续车多，而且预计啊短时间内也不会大程度的缓解啊，希望咱们司机朋友能够选择绕行。另外呢，与之平行的平安大街西向东方向也是车多路段，建议绕行南侧的前三门大街、两广大街，目前呢相对来说好走一些。另外在北二环的东向西方向是全线持续车多，与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的拥堵啊已经连接在了一起。同时呢，西二环复兴门桥是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目前这一方向的车速不足5公里。同时这还影响到了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的进城方向啊，这一路段呢也是持续车多。今天是周五的晚上了啊，又是下着蒙蒙细雨，所以还是请我们的广大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诗情画意，电波相连，仲春时节赏花耕田。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这是好雨知时节哈，在今天这样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夜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今天呢是2018年4月13号，是农历二月份。那么今天这个日子呢，若按照古代的这个纪年纪日的方法呢，应该是叫仲春月的最后一个亥日啊。仲春月最后一个亥日，我看到这一串文字的时候，我表示很蒙圈。这是我们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给我写的啊。对于仲春呢，我还稍微有点了解哈。这个咱们中国古代不是用孟仲书记或者叫伯仲书记来表达这个排行嘛，对，尤其这个仲字，你比如说孙权、孙仲谋是吧，这个是排行在二。孔子、孔仲尼，这也是排行在二啊。所以这个仲春呢，那就是春季当中的第二个月呗。这亥日我是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那为什么非要说这一天呢？哎，这一天特别重要，因为在明清两朝，特别是在清朝，清朝的皇帝呢会在每年仲春的某一个亥日啊，会举办一次皇帝到先农坛祭祀先农这么样的一个仪式啊，而后呢还要到关耕台前的亲耕地进行示范性的耕耘，完成对先农重祭的吉田大礼这样一个过程，这也就形成了我国农耕社会特有的吉田文化啊，这也是农耕文化的最高礼仪。那么今天啊，我们是非常有幸的要请到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他们的一幅作品，这个作品非常非常的宏大啊。在2015年的时候，北京画院的著名画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金清源老师和他的夫人画家卢平老师，他们共同绘制了一幅巨幅的国画《躬耕吉田》，描绘的就是顺治皇帝吉田里的场景。那么2017年呢，这幅画作还曾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今天我们非常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二位啊，欢迎一下我们金清源老师还有我们卢平老师，二位好。 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另外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小强老师为了咱们这期节目准备很长时间了，是吧？ 对对对， 一直就等着今天这日子啊，这最后一个亥日是吧？ 对，我就大概得有在一个月前吧，我就跟季老师就联系了， 是吧？ 然后呢，我后来当然我也并没有想到说是这个亥日的问题，我只是说因为我看到过季老师和。就在这个美术馆啊，看到过季老师和罗老师这幅画，特别震撼，我也特别喜欢。然后我想着这个礼好像快到日子了吧？然后呢，我查了一下，就叫亥日，所以就结果今天是二月的最后一个亥日。我觉得这个正合适，等于是。 你还跟我说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俗语， 对， 其实都跟这个吉田礼有关啊。 对，最重要，比如说，知这个是你的一亩三分地，对不对？这广播节目是你的一亩三分地，对不对？ 对， 这一亩三分地其实就是从这个吉田里来的。 就是这个通俗的一个说法啊。 对， 这是一亩三分地，为什么就非得是一亩三分地呢？是不是？ 对，还有一个，比如说你做什么节目哈，我可以就是用老北京的一个歇后语，就说，哎呀，你这个节目啊，可能做的不太好，叫什么呢？就宛平的知县，一年一换。 宛平的知县，为什么宛平的知县就一年一换呢？也是跟这吉田礼有关。 对，没错， 挺好啊。那我们就带着这样的疑问啊，来跟二位老师来聊一聊。这个还是提醒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互动啊，还是要继续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是跟大家来进行节目的互动。如果我们上下半段的两道问题您都答对的话呢，将会有机会获得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一份精美的文创产品。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就先把这个互动问题抛出来吧。 对， 咱们还是带着问题来听二位老师来介绍这个吉田礼和他们的画作，好吧？那小强老师来给我们出这道题吧。 这个题是这样，就是说一般在中国古代的这个祭祀场所哈，都是会祭祀一个主神的牌位。那么仙农坛呢，肯定一说祭祀是仙农嘛，但是呢我就想问大家，这个现在在仙农坛它祭祀这个仙农的牌位在什么地方？如果您不知道也可以猜一下，我有三个选项啊。一个是它的主殿叫太岁殿，还有一个呢是神厨，所谓神厨就是说是 神厨， 对，就是在这个在这个里边它是为了准备祭祀典礼准备祭品的地方还有一个是观更台，就是这个皇上看大臣们耕地，刚才你讲了看大臣耕地的这样一个地方， 就是高台。 观更台、神厨还有这个 主殿 太岁殿 那我猜那肯定主殿呀，那还用说吗？是不是？ 那为什么叫太岁殿呢？ 也是哈，行，这具体还真不太懂。一会儿大家先猜一会儿啊，来给我们发送您认为正确的答案，一会儿我们这个上半段结束之前再揭晓这个答案啊。首先来跟二位老师问个好啊，我们先来，我觉得最紧要一个问题先来说一说啊，仲春亥日要举行这个典礼啊，怎么这仲春，尤其这亥日，怎么就是亥日了？亥日是什么日子呀？真是不懂。 刚才其实你刚才已经说了，仲春亥日，仲春它就是一年呢，一般我们分这个分十二个月啊，分四季啊，这个它是阴历哈，一般都讲农历正月二月这样。所以二月不是我们所指是阳历二月，是阴历二月。你不是现在 阳历 都四月份了，实际它在阴历还是二月，是吧？亥日呢？你跟他说今天是个最后一个亥日，是吧？它两这一般来讲，它有这个里边有几个亥日，所以今天可能是二月农历二月的最后一个亥日。所以在古代呢，他选择一个吉日，在举行盛大的重大的礼仪活动，是吧？所以选择在春二月仲春的这个亥日最后一日，当然他不见得最后一个，他可能如果第一个不行，再往后推迟，推迟到后一个亥日。 这个亥其实是地支的最后一个， 地支一个，然后它也是十二天一轮，然后六也不是怎么六十天，然后又是一个。你比如今天丁亥，六十天以后还是丁亥。 对， 丁是天干，那个亥是地支。 地支 啊， 这样 天干地支它不光是纪年， 对 日子当中 年，你要六十年以后，你今年是甲戊戌年， 对， 六十年以后又是一个戊戌年 啊，这日子也一样， 也是一样的 天 干地支的这么记日的这方法。 对， 这个为什么我觉得让季老师和罗老师讲这个最合适呢？因为他们创作书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一个经常用到的一个 这个纪年纪日的一个方法。 我们落款的时候，一般都是落、嗯、落，比如做一没说要做一2018年， 没这么写， 很少或阿拉伯数字，那不更不可能 啊。 他都是用传统的这个哎、这个记录法、 嗯、 这样写。 你比如说今天您要是给文艺广播写了一幅字儿，那您那落款 戊戌， 戊戌仲春， 戊戌仲春， 仲春 亥日，你要写亥日那也行。他有的不太知道啊。他知道的你写亥日、 啊、 或者你不知道你写一个仲春 仲春 就可以了， 仲春就可以 了、啊、这样来表示 就可以了。但一般、啊、戊戌后边不要再写年了，有人还再写一个年，戊戌本身代表年了。 哦，就是这样哈、 啊、就这个一个落款就有这么多学问、嗯、 这就是书画方面都得这样落款啊， 对， 不能写2018年4月13日 这个就漏大切了， 漏切了啊。好，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就是在其实不是叫这一天，这有可能是在这一天，对吧？ 啊、对，每年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 啊、 对 这个因为它挑良辰择吉日，这个可能有很多的讲究。 对、啊、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在这个某一个亥日的时候，就会举行这样的一个仪式啊。那您二位给我们说说吧，您这幅画作哈、啊，我是没有看到，但是今天啊。嗯，我们这个节目特别棒，我们今天是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对 啊， 这个怎么说呢？是我跟我们的公关部的同事一块商量了一下， 哎， 特意大家把这个微信公众号把这幅图发出来了， 没错。 如果您关注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赶紧打开今天的第二条， 对， 然后呢，把手机横置。一定要横置，然后能看到一个大图，就是今天咱们能看到的季老师跟卢老师这幅巨作， 哎， 叫《躬耕吉田》。 躬耕吉田啊、 嗯， 那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 这是躬耕吉田这个画、 这个， 这是一个内容是什么？ 对，它这幅画是这个是一个北京重大题材的这样一个组织活动，是由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组织搞的这个活动。 嗯， 啊，它的基本是主要是北京史诗。北定都北京这样一个历史，从金中都开始，每个朝代都有一个相应的一些题材啊表现、 嗯。 我们这属于清代，清代其中一张画、 嗯， 选择了就是顺治皇帝亲耕先农坛，啊，这个其实北京啊这座城市啊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跟860多年的这个建都史啊，确的确是一个底蕴深厚的这个文明古城。是吧，这个漫长的岁月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是吧，也其实我觉得这座城市啊，它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也见证了就是说北方少数民族啊的这个文化跟汉民族农耕文化的融合， 嗯， 特别你要农耕文化你特别讲到这个蒙古族就是元代、 嗯、 是吧， 嗯， 当然我们这清代呢满族人他不能算农耕民族，他算是外族异族， 嗯, 嗯， 哎，然后他跟这个实际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跟中原文化碰撞点， 嗯， 在北京这个地方、 嗯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体现这个题材呢就是北方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呢受汉族农业文明的影响啊逐渐走上了汉化的道路、 嗯、 他对传统的儒家文化也特别尊敬、 嗯、 特别尊重， 嗯， 说这样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不管在哪个民族手里他都是弘扬这个传统文化的，是吧， 嗯, 嗯， 所以我想这个这个祭祀呢他不也把祭祀这个华夏的礼典呢，这个也可以说是儒教里边礼仪的一个主要部分， 嗯， 给继承下来了，是吧？你比如说在《左传》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嗯， 国家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祭祀跟 用兵 、 哦、 啊，戎就是兵戎 兵戎相见那戎， 所以这在《左传》里提出这个、啊、是国家两件最大的事就是， 嗯， 所以每年帝王啊，他都在京城啊。京师啊举行祭祀活动，这个不是从清朝开始的， 嗯， 这是我们从周朝先秦周朝，是吧， 嗯， 甚至更早就开始了这种祭祀的活动， 嗯, 嗯， 皇家帝王一定要统治者一定要把祭祀这个活动啊当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国家，实际他也就是期盼风调雨顺国之安定，是吧， 嗯， 这个他说农夫农啊，特别是汉书里边有那么一句话叫农夫农啊，天下之本也，是吧， 嗯， 这个如果你要说没有农业这个国家你想想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中国是为天嘛， 帝王他亲率文武百官来每年都搞先农坛的祭祀活动啊，证明了皇家重视农业生产， 嗯， 这个非常重要， 嗯， 国泰民安，你只有农业基础好，你国家才能稳定，是吧？ 我觉得这就是您说出了您画这幅画一个历史背景。 这历史背景为什么画这幅画？原因是在这儿。 那咱们看看这画作，我觉得可能听众都打开了吧，可以看一下画作。 拿着这个手机哈，我现在在我手上这幅画我就展开了啊。其实呢，这个我看到季老师、罗老师拿来，您那是一本册子对吧？ 对， 那 巨型画册 啊，巨型画册， 那 那个画册一展开呀，那是 拉页的， 非常。这个强烈的视觉冲击啊，比这个手机上呢要好得多。但是手机呢，我们也可以啊，您就 放大看细节， 放大一下也可以啊，这个像素还可以啊。我就先问问这位皇上，这刚才说了是顺治皇帝哈， 对， 哎呀，这个皇上也是。虽然不如康雍乾那个故事那么多，这也是一个很有传奇性的皇上啊，是后来不当皇上了是吧？ 对，对他后来出家了，那后来 是不是？ 他是满清入关以后第一位皇帝， 清朝的第一位， 对，他六岁登基， 很年轻啊， 很年轻。 您画这个顺治的时候有参照吗？ 顺治没有，那个时代没有照相机， 没照相机 啊，只有清朝光绪时期那时候有照相机，到此之前没有照相机。那么也就是基本上按照我们对他的形象理解呢，就是一个这个有志向的这样一个少年天子。 嗯， 他很早就去世了，他二十三岁就去世了，他六岁登基，大概在位18年。 嗯， 在此之前呢，由多尔衮摄政。 嗯， 摄政啊，他是叔叔吧？ 嗯， 摄政，然后完之后，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呢，他就开始就是自理朝政了。也是少年天子，他很有作为，他不是一般那个小孩庸庸碌碌的这样一个，所以我们在塑造他的形象的时候呢，也就把握他这个年龄段跟这个他的人，这个作为一个皇帝，他的志存高远这种感觉，勤政。这种感觉，我们去塑造这个形象。 对，我对画作不太了解哈，就是说，我就觉得这个，比如说在创作的时候，您跟罗老师两个人在这个画的时候，怎么分工啊？比如说这个， 就直接问，这顺治谁画的？核心人物， 对对对， 是二位合作画的。 这个，我们俩合作哈，因为我们都是在北京画画家，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合作也很多年了，是有一定的经验。今天就是这个画呢，它是一个历史人物画。历史人物画，就说既要尊重历史，但是呢，它同时又是一个艺术品。 嗯嗯， 就是说不能跟画的像照片一样哈。但是呢，这个也要就是说，每个人物形象要刻画的到位。你比如说，我们俩研究，就是研究这个也研究很长时间。 嗯， 你比如说这里头人物众多哈，有大臣。还有那个王爷，有皇帝，还有那就是 农民， 还有就是那个牵牛的耆老，就这几个人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比如说那个老臣要画的他那个老谋深算那种感觉哈。 是， 那个 形象都不一样。 形象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一会儿我再挨个点评啊。 对， 我感觉到了这些人呢，这个心中都有自己的小九九，感觉到。 尤其人物画、人物形象 是吧？ 还有内心的刻画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你比如王爷，他就是有一种比较 身份 贵族啊，那种气质哈。 对。 还有就是这个农民呢，他就比较憨厚， 就是 描写的不一样，描绘的一定要。 在这个前边就是顺治皇帝前面这个梨嘛，这个梨有一个回头看他，回头看皇上的，半回头看皇上那个人 啊， 这个人是谁呢？ 啊，他是这样，他是扶梨的 他扶 梨的，就是他可能身份呢就比别的叫低一些。你看他身上都没有那个没有了图案，没有那个 补子， 没有补 子， 是， 所以他一回头啊，他可能对皇帝他有点敬畏。有点诚惶诚恐，就是我这个是不是没扶好啊？什么的，有一点那种， 是那意思， 那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说每个人物形象、每个动作，我们都是经过反复研究啊，就是怎么样？就其实这个画画啊，它有一个，就是说，尤其是个历史画，大层面的画，就作为一个画家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同时具备很多种身份。你比如说，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画家，同时我也是一个导演。我得安排人物，这个人物放在哪儿？主角放在哪儿？配角放在哪儿？同时呢，我还是个服装设计师，我还得设计他们的服装，什么颜色， 摆在这画面上整体效果。 嗯， 同时我还是灯光设计师，我看就是从光线怎么安排， 嗯 啊，就是还是舞台美术啊，就是说你各方面的修养你都得有， 这是 所以闯出一幅画 综合艺术。 哎，对，他就是要各方面的那个修养。 我说这个比这比导演啊好干一件事儿啊，这个顺治皇帝听您的啊，他不听这导演。我看您在材料当中提到说，如果是按照历史上这个真实的一个就完全真实的站位的话，就没有办法就是看清楚，对吧？就没办法用这种画作的方式给他看清楚。所以其实这些臣子和皇帝的位置您是做了安排的，对吧？ 就是这样， 现在一个安排， 对 吧？ 对对，因为他那当时我们开了很多次那个座谈会，有些历史专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那个资料。你比如说还有观灯台啊，还有很多那个作为还有些彩巨幅殿呢，还有彩棚子啊，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入画面的话，就显得就等于是他人物不突出，因为首先我们是描写的是人物，人物画。 我再补充一下哈，因为我这个在这个关于宫耕织田这个题材呢，在古代啊，皇家画院有这样的画。 哦， 我们看到一张那个老画，就是叫是雍正时期的， 雍正的，对，雍正， 雍正时期这个图复制品呢。是在那个咸丰坛有，但是原作据说在故宫里边，我们看着图以后啊，那你照着他画一点问题没有，啊，一点错都出不了，但是 很写实。 作为一个艺术作品，你必须脱离他的这个东西，实际是一种再创造，那就当时相当于当时的照相机，当时没有照相机啊，用宫廷画师来记录那士兵站的整整齐齐，还有大彩棚子， 对对对，有彩棚子，对，对。 如果是他那个吧，就是就像一个图解。你比如说这个宫跟那什么礼仪有什么东西，比如有彩棚子啊，或者有巨幅殿呐，还有很多很多牛啊，很多那个周围有很多那个 它是一种就像照相机一样纯记录， 一个场景一个场景， 就是图解， 纯记录。 可是这幅我们这幅画呢，它虽然是个历史画，它同时是个艺术品， 对，能够感觉出里面有那个 它要。就是要要高于生活，就高于那个历史，就是你有一种再创造在里头，所以说就是我们得经过我们的那个就是思考，我们的研究就要研究这个人物。你比如说这个皇帝吧，皇帝当时我们正在画的过程中，有人来看，就说：“哎呦，说你正在皇帝正在春耕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高兴点、笑一点哈？”后来我们就想，这个皇帝不能画得很笑，很高兴啊，因为他虽然是在一个这个仪式上面，他同时他是一个，他跟普通人不一样啊，他是肩负着重任。 他不仅是肩负重任哈，他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家庭背景，就是摄政王啊是多尔衮，这个人是把他当成一个傀儡，他是个少年天子，志存高远，他的有些理想，包括孝庄皇太后。对他的这种压力，他母亲嘛，就是使他有些东西不得施展，所以他有些精神不是很正，很好， 对对对对对， 是吧？他是这样一种矛盾心理，才产生 从这表情上能感觉出来， 表情皱着眉头， 对， 并没盯着死盯着牛，但 是他是有一定的凝重的这个 凝重的 在里面， 感情在里边。 确实说仔细观察这幅图，这幅画， 他虽然是 有故事的， 他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皇帝，少年天子，但是他毕竟他这是想了家国大事哈，他不同一个普通的那个小青年，是吧？所以这个里头最难画的就是皇帝。 好，那么这幅画作当中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化密码？咱们一会儿再请二位老师来给我们揭秘啊。那么上半段这个问题的答案，咱们一会儿再跟大家揭晓啊。我们伴随着歌声，上半段的《打开文化之门》先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国家大区

对对对， 哎，应该是在神厨。 他 因为太岁啊，这个先农地位比不了太岁。 哦， 哎，因为你他只能在那个西南角有那么一地方，属于碑，属于牌子牌位。 嗯、 那你比不了，那个太岁那是最高的了， 对， 是吧？在老百姓心中的土星、嗯、是吧？是，多少年转一次到上面。 木 星 还是 木星 啊？木星 是吧？ 嗯， 所以这个 一说就是 神主 殿，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哎，对，主殿太岁殿，但没有他，没有 哦，是 这么来的啊。 所以是在神厨啊，在这儿来摆放他的这个牌位。 对对对对。 好，这是我们上半段的题啊，还是有几位我们的老朋友，哎呀，就你们几个厉害哈，你们又答对了。我们下半段还有题啊。 对，这个题目你不看这画，我估计很难答出来 啊。是啊，来，小强把这个题目来答。这个题目来给我们公布一下，好吗？ 这个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题目哈，我就说，那大家如果看到这幅画的话，可以仔细看啊，答一下这幅画有多少个人物，就这么简单。 嗯啊，这幅画有多少人啊？ 画面上画了多少人物？ 画了多少人？大家就猜数字呗， 对 是吧？ 对对对， 越接近我们的标准答案越好。 反正那个两个老师都在，老师画多少人物，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好吧，这个大家可以广泛的猜啊。我给你们提个建议哈，就是，怎么着靠谱呢？你先数一数。数完了之后，就是这些这个有头有脸的，是吧？ 对， 非常明确的五官相貌特征的啊，查完了之后，哎，你再稍微关注一下群众演员，哎，差不多说一个数字，哎，可能会接近我们的这个标准答案啊。 不是，咱们说这话哈，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的值得说一下，就是我知道罗老师跟我讲过，说这个梨呀，这个颜色当时不是这个颜色。啊，要改呢，还很不愿意改，就当时特别舍不得。 这梨哦，就是说您原来创作的时候，梨不是这个颜色。 是最开始我们是画成那种红大红的红颜色。 哦、 因为我们觉得红颜色嘛，在那画面上特别醒目， 特 别好看，漂亮。 哦、 但是后来我们俩又上那个仙龙潭那个博物馆去了一趟，一看，哎呦。人家是那个黄的金黄的， 那是不是皇家的、 哎、对，他是因为我们看的资料的时候，其他的就是那个农民啊大臣啊、 嗯、 他们用的都是红颜色的、 嗯、 只有皇帝一个人嘛是用黄色的金的、 嗯、 啊。后来回来之后呢，我们俩琢磨改不改这个呢，后来决定还是改，因为还得尊重历史， 这个是 啊 很重要的一个 那种、 啊、 哎，有点那个金黄色的感觉。 如果要不改的话，得这皇上就给降级了。我觉得 对对对，因为还是它虽然是艺术品，还是要尊重历史嘛。不过我们改完之后，觉得还是也挺漂亮。 对，也挺漂亮，是是是， 也挺漂亮的。 另外还有就是听罗老师讲啊，这都是我的那独家那个跟罗老师聊出来的。说好像说，如果现在哈，您到任何的故宫啊，什么什么很多地方去找这个，现在咱们画上看到的，甚至穿这身龙袍这个衣服，好像是找不到的。 嗯，他这个龙袍其实我是综合了好几件龙袍画的。 哦， 你要是完全像照相机那样的如实的画出来的话，他可能会是画面上不好看，因为它是艺术品，我还要经过再加工的啊。但是呢，一定是有些东西是一定是不能变的。你比如龙袍，皇帝的龙袍，他身上他是五爪金龙。你要大臣穿的，他可能就是四爪，他不一样。 王爷 穿的就是四爪。 他那不能叫龙了，王爷穿的看似是龙，那叫蟒袍。 对， 蟒袍啊，得稍微低 一 点。一 个是四爪，一个五爪，不一样。 对 对对，所以这点你是不能错的。 对， 哎，你可以说图案上，我其实综合了好几件龙袍才画出来的。 嗯， 咱们有朋友还问哈，宁香问怎么能看到这幅画？您现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公众号今天发推送的第二条就是宫庚题田，里面就有这幅画，横置手机能看。非常清楚。 哎，那么二位老师啊，我问一下吧，您从有这个最初的策划这个想法到最终完成这幅画作花了多长时间？ 这大概至少是一年多。 差不多快两年了。 因为拖拖拉拉时间，因为我们也是开始啊，这个文史馆组织我们开始创作的时候呢，这个自己出稿子，然后讨论， 嗯， 要否定第一稿，然后又自己再改，然后否定第二稿，一直到了第四稿，后来才定下来。 嗯， 然后再加上中途我们要再做一些别的事，不是天天都画它，这样我们综合起来画完一个部分还修改，所以折腾一年多差不多。 嗯，这幅画2.5米乘8.8米， 九米 九米 九米 九米 九米 九米 整九米， 那 这么大的一个篇幅，这放哪儿啊？您在作画的时候是在哪儿完成创作的呀？ 这个是北京市文史馆收藏的，当时我们画室几张画拼在一起的，都在我们自己家里画室画。画完了之后，因为他不可能，其实那个人基本上接近真人那么大了。这个吧，你要在中国美术馆看的话，它有一种现场的震撼力。 对， 我觉得就是这份儿，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我很多人觉得你们接的是清朝这个是最难画的，因为清朝的服饰啊，它图案特别多，而且吧，它那个颜色吧比较绚丽，就是因为中国画有个特点，它都比较素淡一些。 是， 如果说要表现皇家的东西的话，它就是要表现富丽堂皇那种感觉。富丽堂皇的话，如果说这个可能是比较适合工笔，工笔画，一点点的染颜色。可是这么大篇幅，九米乘的二点五米那么大篇幅，如果画成工笔画，那画都五年都画不完。 太细致了， 太长了，是吧？时间。 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工笔也体验不来。 对，后来我们俩决定用那种监工代写的小写意的那种方式啊。 对，我听那个地老师给我讲过，说大家看这个画哈，特别是那些大臣的那些衣服，它其实是有一种丝绸的感觉。 对，它其实这种丝绸的感觉啊，就是用毛笔、水墨，都能也能表现出来。在人们的那个眼里的话，一般都是指这种质感的东西啊，只有油画才能表现。 是， 好像中国画是不能表现的。我们这张画呢，我们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也学过西画吧，西画和中国画的学，就想中西结合，就用怎么用那个毛笔的水墨能表现质感。你比如说这个季希远老师他画那个地，那个地的话，您这样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那种翻起来那种感觉都出沟壑都出来了，它实际上也是用水墨，那个毛笔有那种一笔拉过来的，几笔拉出来。他就是把那个水墨那个淋漓那种感觉，把它表现出那种沟壑，就是说你刚翻完的地那种质感，还有包括那个衣服上那个绸缎，都是用那个水墨那种感觉表现出来的。 说到地了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插一句，咱们还没有揭晓这为什么叫一亩三分地？ 这个 咱们季老师，我觉得这个到这应该就看到了，是不是？ 是 一亩三分地啊，就一般我们老北京人当中常说的一个口头禅，是吧？你打个比方说是自己的势力范围，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啊，其实它来源于啊，先农坛这个皇帝啊，亲耕的这个吉田，跟这个事儿有关，是吧？因为明清两代呢，每年都有仲春亥日啊，因为皇帝都要在这儿来行这个礼啊，这个亲耕的地的面积正好是一亩三分地，大概和900多米。为什么叫非要一亩三分地呢？ 说平方米。 对，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它是象征意义。说在中国古代13579被视为阳数、然后其他是一和三是阳数当中啊最小的两个数，所以叫一亩三分地，用一跟三，是吧？因为皇帝是天子身份的，既要亲耕又不能太累，你弄得几十亩地让他耕，这个他受不了。 这是象征、 象征性的，所以用最小那个。 如果让皇上耕900亩地， 那 累坏了， 那他绝对受不了。那还有一种说法啊，是认为是当时跟中国的行政区划有关。据说啊，当时有13个行政区划，时称13都司，所以取了一跟三作为吉田的这个面积。所以 中国这数字，中国这个数字都有讲究， 一三很有讲究，一三五七九是阳数，而但是阳数里边又不能用九，你用那个一三最小的 三啊、那现在这个就是一亩三分地儿本身这个这块地还有吗？已经没 了。 有，但是 呢，它被这个学校啊也占了一部分。我们现在观更台还在，观更台的确现在还在。 对 啊，然后它那个前面那块地，当然那半拉有一铁一个墙，那边是学校， 铁栅了。对，学校操场， 对， 学校操场就是当年的一亩 三分地。 哎呦，那在这上踢球，这可太痛快了啊！ 其实我就是他那个在操场就是栅栏这边，其实还有一小块地。我当时我去的时候，我还纳闷，我说这个是一亩，这不可能那么 小 啊！对，可能 也不到一亩三分， 一分可能都不到。对，就很小很小一块地，可能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是，再往南还有。 对，然后观光台其实也特别有的说，就是观光台，我听他们讲说那个砖呀，他们是修复的嘛，说以前那个砖只剩下12块了。然后给大家把那砖啊给它都放到中间，如果大家去比如拿一瓶水，把这个砖中间12块倒下水，边上的砖倒块水，就会发现这个里边的砖跟外边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里边是白的，外边是黑的。 我还提供一个信息啊， 就是在以前清朝初年的时候啊，它这个观光台是木质的 哦， 后来改成石头砌的了。 嗯， 还砌着琉璃瓦什么的。 哦、对对，它那琉璃瓦特好看， 对，好看。 啊、龙，然后上面 是因为木质的不易保存， 不易保存，但是也带有进关以后临时啊，就不是很 先设立一个啊，暂时先弄一个，后来又有所改变啊。 咱们刚才说完这一亩三分地了， 还有特别重要的，怎么着宛平的知县就。一年一换了是吧，这歇后语是怎么来的，而跟这个仙农坛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他这个皇帝、所谓皇帝躬耕啊，他这个种粮食啊，别看这一亩三分地， 嗯， 最后那粮食还得交税 哦， 老百姓农民交税，皇帝你种的地也得交税， 那、哦、也 是 个象征意义。 要呢当时北京啊，大兴县跟宛平县两个县、 大宛两县、 大宛两县、大兴、大兴基本是就是东边东城这边， 嗯、就 不是 现在的大兴， 不是我们今天的大兴， 概念完全不一样。 可不是在卢沟桥那边， 嗯， 西城区那都是县衙在那儿， 哦， 地方管得很大。那么谁这个仙农坛是在地面，是在西城，是在宛平， 对，宛平， 宛平县县内境内。 嗯， 那么也就是说，有每年要由县令，就是县官吧， 嗯， 去向皇上征这个税。 呵，胆儿不小， 但是你向皇上征税，这本身就是罪。是吧、 哦、 但是皇家又要表示我要赋税，那么这时候对不起、嗯、就得采取一个方式，就是你每年来县官来要税的时候啊，那就罢免你，税也交、 哦、 但是官也得罢免， 哦， 一年罢免，我理解一年这官也当一年， 所以叫一年一换。 哦，那这个看来是这个比较无理的合理是吧？您交税您还把人家官、 啊，满一年换一个嘛？ 哦，就是 县官是芝麻官嘛？等于是全都是七品芝麻官嘛？你敢跟皇上交税，那收税可不是吗？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哈。另外还有说这个，说这个仙农坛在南宋的时候啊。不是说在南宋， 不是南， 就是躬耕吉田啊、就是这个 礼 节， 对对对 啊， 对， 在南宋的时候是特别特别， 皇上作秀最充分、最、 啊、 最会作秀的， 就、啊、是那时候是没有这个没有摄像机，没有纪录片哈，这拍下来是相当相当可观的一个场景啊。这小强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对对， 啊， 就是这样，就是南宋时候吧，说那皇上比较喜欢作秀。就是什么呢，我既要吉田呢，我就这还让老百姓知道，但是呢你们又不能看见。他就找到一个山，或者在山底下啊，特别有意思，他山里弄一个九宫八卦阵，还往外边去传去说的，说你看我是在八卦田里边我来这个吉田、 哦、 所以很多对那时候很就是其实皇上可能也有很多人哈，就是特别喜欢、 嗯、 特别跟追星似的，然后呢我就去追皇上、 嗯、 据说有一个小女孩可能特别特别想喜欢皇上、 嗯、 我得偷那还小脚，宋朝不是都是小脚吗、 嗯、 爬山上然后去看哎一看哎不对啊，怎么这皇上好像左拥右抱的，这搂搂这个跟这些寻欢作乐，然后一些太监、 哦、 一些这些什么这他下边的大臣在耕田呢， 嗯， 所以就觉得好像这事儿不太好， 嗯， 然后回去之后跟他一说，就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反而对这个事儿就觉得不好了，这样的话就皇上作秀这个事儿等于就传出来了。 哦， 然后现在好像是那个在杭州还有八卦田的这个遗址。 哦， 然后八卦田还说，据说种的是不同的这种那、这个 农作物， 对对对， 啊、 农作物。 南宋啊，他这个从开封被满这个 金朝 女真族啊占领以后呢，他就逃到了杭州， 嗯， 那么在那建立了临时这个政权吧，偏安一隅，我们说就在那儿、 嗯， 那就是南宋政权。 嗯， 当然他也的确他是做这事儿，皇帝开始没想，大臣提醒他说你还要。亲自躬耕继承以往的这种传统， 嗯 啊，皇帝觉得这道很有道理，所以宋高宗呢就开始躬耕，就是作秀， 嗯，结果没想到只把杭州做汴州啊，让人不小心看见了，赚到了啊。好，那么 其实还有就是到宋、嗯、到这个清朝时候，我觉得其实特别有意思， 嗯， 还有几个皇上的这个耕田的这个 故事 啊，趣事特别有意思、 啊，那讲一个吧。 说呢， 啊、 就是。嘉庆皇帝 啊，对， 这牛没弄好， 哦， 那牛疯，这野疯，我到处乱跑， 发脾气 ，然后那个、据说大臣那牛也乱套了 啊， 你换个牛，最后换了一牛，雍正不是嘉庆、 啊、 还是不行。 我就说、啊，这牛他也是看人下菜碟、 这局面变了，整个后来完了之后，这事儿没弄好， 最后还把那个还撤职 啊， 官员撤职，然后还有赏金都不给了。 其实说好像牛，包括您在画画的时候，这个牛好像也是特意到什么地方去写生啊。 这个牛啊，我们还专门到延庆去找这个黄牛， 啊、 现在找不着了。他、啊、专门是老笼子找了半天，找这个牛也给我们牵出来，然后我们在那画。 不是他，不是他，我们关键要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牛。一方面是套那牛那个方式 啊， 还有一些那个 对得用那种古法， 一些传统的东西。 农民呢，帮我们套上，按照传统方式，我们在那拍了几张照片，画点写生， 他 把这方式，把这个样子给弄过作为素材。 嗯， 要不然你不知道哪地方该弄一套，哪地方弄一个绳什么的不知道啊。 嗯， 还有拉那犁， 嗯， 都得画上。 嗯，好，那么今天我们谈了画作，也讲了故事啊。那其实先农坛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它当年的样子了啊，今天已经是建成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对吧？ 对对对。 那么小强也去到这个博物馆当中去了，是吧？正赶上他是 哎呦，我见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者的老师 啊， 哦、讲解这个当时这个古就是这个古代建他这个展览嘛， 嗯， 包括他特别，我觉得他讲这个里边的镇馆之宝藻井的时候。讲得特别好，我就大家我可以听一下，我把这个也整理下来了。 好，我们听上一段，这是一位志愿者， 叫李光， 李光老师。 李光老师， 好，我们来听听他来讲述啊，这个古建建筑展当中的一段故事。 这个藻井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北京的隆福寺。1976年七月28号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那个藻井往下掉了，这个时候不得已就把藻井就卸下来了。当时卸的时候可真没有想到这个藻井什么时候还要在这个地方把它恢复，所以当时拆这个藻井的时候完完全全是稀里糊涂的拿了好多好多的麻袋就把它卸下来，就装到了麻袋里，然后就把它扛到了北京的一个叫做也是一个藏传佛教的寺院叫黄寺，西黄寺的地方放到那里。1988年筹建古代建筑博物馆的时候把那些麻袋全部都扛到了这里，想恢复这个藻井。中国的古代建筑实际上是容易拆卸容易再拼装起来的，但是那个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你要做很好的登记，必须你要做好编号做好记号，最好你还画好图，如果有条件的话再拍两张照片，哎，那是比较容易到异地去把它装配起来。但是88年的时候把这个东西都扛了这里，把它全部麻袋全部打开铺到地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傻眼了，这个藻井怎么装啊？当然最后得益于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珠女士早年间曾经拍过5张黑白的照片，另外就把故宫和清华大学古建筑的这个老师和专家请到了这里，他们一起对照着那5张黑白的照片把它装配起来了。当然装配的过程中已经发现有好多构件都缺失了，比如说大家看到的这些比较这个崭新的这些构件，这个颜色的构件不太一样的颜色的构件，这些构件就是后期加上去的，原件都这个颜色，这颜色的原件全部是金丝楠木，这个藻井上面刻画的是什么？全部是地面上的亭台楼阁，看见没有？太美了，我们地面上的很标志很非常漂亮的建筑在这个上面都能够看得到。这个一共有多少层？这是1层2层3层4层5层6层，这上面还有一个很精彩的在这里，这是唐朝时期的一幅新图，这幅新图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最原始的原件在哪里？在敦煌莫高窟，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全部去看了那幅新图，去看的结果评价那幅新图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而且至今还有200多颗星星跟我们现在观测到的星星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一幅新图，这上面一共有1339颗星星，唐朝的那个叫李淳风的这么一个星象大师，他的杰作非常美。 好。